谭妹知点解我哋有布甸食啊？ 唔知咯， 因为要多谢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系 糖友方，专门提供无糖同埋低升糖指数嘅有机健康食品，适合糖尿病人食用。 但系佢 OK 喎，都甜嘅。 嗱，点解咧？用呢个有机蓝色龙舌兰蜜，就可以代替平时啲白糖黄糖。咁有咩优点咧？第一，四倍甜味。但系咧，仲系保持嘅低升糖指数，食咗之后血糖会突然升高， 即系味觉觉得甜。 系啦系啦系啦，做好多产品噶，除咗头先食嘅布甸咧，仲有曲奇啦，仲有啲饮品啦，仲有蛋糕。 哇，咁多！ 系啦，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买啲咁嘅食品咧，就可以去。 可以自己整噶？ 冇错啦，佢自设咧系有自己嘅食物製造工場， 是 已經有呢個食環署嘅合法嘅牌照噶啦， 勁啊，好啊！ 地點香港新界火炭坳背灣街45-47號喜利街工業大廈11樓坳室，詳情可登入 www.initems.com， 電話查詢3698-1219 ，Ricky 先每月係有優惠嘅。 咁犀利，咁即係我都有啦。 讓糖尿病友們尋回甜的滋味。 四面漏屌，八卦抽水，我是你們的呃拉一周節目主持人柏原太河。呃拉呃得有幾盡，你要聽我們呃拉一周啦。你聽緊嘅係 Regazine，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同埋無限連線嘅網絡媒體。 好，第二節翻嚟啦。咁啊，牛局長剛才嗰只恐龍好食喎、 啊，死人都好 正啊， 係 好啊，跟住 係咁講嘅， 又有得唱歌啊，真係，所以多幾場呢啲災難係唔 大家 happy。 嗱，呢啲真係其實唔係叫災難嚟嘅 ，OK， 即係我覺得災就係災，不係災害嚟嘅 ，OK，OK、 okay? 啊、災難同災害咧有少少分別嘅，即係 嚇。 咁咪災難其實就係有營救㗎嘛、嗯、即係大家。 O、okay, K， 災害咩營 救。災害呢有個害就係、是、你有你遇到一個一个災之後呢仲會比人害㗎、啊、大佬。係、okay, 一個塔所以呢災害係比較好過災難。 呢個好可以用。係 咪 呀可以用。 係啦咁呢就嗱返嚟呢我哋呢就要研究一下呢、啊、我哋都。 個事端 㗎。個、啊、沉船嘅原因啦。嗱因為即係。嗯都未必话有咩聆讯㗎喇咁所以呢就我哋就试下探讨一下啦官方。 不如咁啦係啦我想讲下官方。 官方先。 架船改装过㗎嘛。 係。 由平头改成尖头㗎嘛。 嗯。 因为点解呀铁达尼号系尖头㗎喇。古蟹都铁达尼号啦。 Okay, 啊食呢条水㗎嘛諗住我就估呢样嘢㗎其实。 哦咁样。 咁、啊、当然啦你改得个尖头嘅、嗯、你梗系改埋入面啦入面肯定有啲卡啦 ,ok 啦。桑拿房啊。 有。 竹管啊， 有 架管啊，咁知啊，皮鞋啊， 嗱、你想唔想 皮鞋室嗰啲叫做？ 你唔夠我熟啦，嗱、 okay, 我呢幾日唔係我聽過好多次， okay, 大佬聽好熟。東方之星咧就係、是、一架船長咧，質16.5米，總重量咧就2200噸、嗯， 排水量 咁咧就闊11米，高咧就係13.1米，總共可以坐534人，就分1、2、3等艙。咁、嗯、仲有入邊有咩咧？有。GPS 导航系统， 嗯， 有卫星电视， 嗯， 有电话，嗯，有电话啊， 嗯 ，OK， 好叻啊，有卡拉 OK，嗯，真系有，跟住仲有咧，有桑拿，唔系有呢个按摩啊 ，OK， 按摩设施，咁咧游轮咧曾经系被呢个交通部评为咩咧， 嗯， 部级文明船噶吓，啊，好，okay, 文明噶，你一上得呢架船，嗱咁咧，我哋就要睇下呢架船咧， 有几文明啊， 系咪？即係個沉船原因同文明有冇關係啦？嗱， okay， 首先講個官方嗰個解釋先啦。嗱，嗯，官方係咁樣嘅。嗱，首先咧，船長咧 就好早就新環㗎啦。 係啦。 就救咗先㗎啦。咁 馬上撩咗出嚟先。 根據我哋頭先講嘅程序點啊船長梗係要被控制啦係咪先。 禁言啦。 禁咗直情樣都唔會俾你見啦。OK? 咁跟住好啦咁個古仔先可以任我砌㗎嘛。咁呢 我調返轉寫仲 得喎。而家暫時嗰個官方解釋原因就係咩主要係強對流天氣。造成咗短時間嘅強風雨，咁咧通過雷達再分析啊，有龍捲風咧存在，當時咁就將只船咧翻咗幾番，咁就沉咗啦。 咁樣大， 咁仲有一個專家咧，官方專家佢咁講嘅，佢就話東方之星啊，嗱我一字不改啊，佢話東方之星沉沒時間太短啊，導致到來不及營救。啊！呢、這個可圈可點噶，佢咁講咧，即係其實咧呢條友嗱，我肯定佢，我未必知道佢有冇睇過呢、這個呢、這個海神號鏈嘅，但係咧肯定佢有睇過鐵達尼號，因為嗱佢咁樣講即係好簡單啫、你睇鐵達尼號嗰啲嗱，人哋嗰啲船咪沉得好咯、全場電影又兩個幾鐘頭。沉船嗰度起碼有半粒鐘，你有半粒鐘，我咪夠時間嚟救你咯。你睇阿 Jack 同阿 Rose 搞幾多嘢喺嗰度，又 U jump 又 Y jump 啊 jump 又 U jump， 係咪先？架船咧又動起又跌翻落嚟，一嚟又多動起，咁我先夠時間救你噶嘛。你嘅船沉得太快啊嘛。嗰個東方之星，係、 okay, 咁，所以咧 個船唔啱， 係架船唔啱，冇錯啦，就係、是、啦，好嘢，阿刁文龍係、okay, 責任喺架船度， 係啊，佢都係小月月一樣， 冇錯啦。OK， 嗱，其實仲有坊間嘅消息啦，嗱、坊間嘅消息就當然啦，我諗喺其實咧就好多人喺國內都唔信。即係龍捲風呢樣嘢，即係 有幾大呢？ 唔係 你睇戲 喺微博係啊，呢幾日已經講，喂，你又蝦我唔識啦。 香港都有水龍捲啦，任見有。 啱啱呢幾日喺美國，如果你有睇新聞，嗰啲科羅拉多州，喂，嗰啲龍捲風， 嗰啲風 大過一個足球場，幾撚大啊？你睇下，跟住佢，喂，然之後佢吹完之後。啲人喺返度喎，仲有就係、是、喂嗰間屋都喺返度喎，係冇個屋頂㗎喎、啊、你老母你點可以你點可以喂咁你嗰個龍捲風係咪大撚過嗰個先好撚大喎、啊、真係你睇人哋科羅拉多州喂人哋走去追風㗎喎、啊、係咪先咁所以呢冇乜信服力㗎咁坊間有啲流傳啦嗱呢個小道消息嚟㗎、就係咩呢呢個最有解釋係負責嗰就唔係个首船系大妈，大妈惹的祸。咁咧就话当时咧就喺长嗱嗰条系长江嚟，嗰唔系海嚟噶。 系啊， 首先咧就系咧嗰几日都系横风横雨嘅，吓唔系百年一遇咧，都千年一遇啊咁样噶啦。咁咧 威浮以来咁样 附近咧其实咧佢嗰度其实都靠岸噶。而家嗰個喺監利縣嗰度嗰個咩鎮我唔記得咗啦。咁喺嗰個位嗰度其實都好靠岸。其實呢當時呢有好多架船呢係因為天氣太差呢係停咗喺嗰度就唔開嘅。咁而家個問題就係、是、喂點解呢個東方之星喺個天氣咁惡劣 照開 都仲照開呢嗱咁 錯啦。 錯啦。呢、okay. 個就返去呢就係、是、嗱上邊嗱呢架船其實佢載住啲咩人啫先？佢載咗呢個咧係一個叫咩啊？ 老人家船 十一天遊嚟噶嘛？南京出發可以暢遊長江八省，包攬三峽全景，全程一共十一天啊！咁啊，去到邊玩到邊、由南京玩到重慶、又去參觀呢個咩赤壁古戰場、荆州古城等等啦。咁、全部大部分係老人家嚟嘅。嗱、呢個咧就今時今日，我哋即係早一兩集都講過啦。咁你富貴，你咪坐嗰啲環遊全世界十五萬一個人頭嗰啲咯。呢啲咧， 即係帶洗機去嗰啲 咁你比唔起星斗市民，咁嗰啲後生嗰啲有多孝子一言酸噶嘛？咁咪俾啲公公婆婆咁咪幾千蚊咁咪俾佢去嚇、參加個旅行團玩十，仲有喂哇、好過擺你去呢個劍橋護老院啦、跟住嗰十一日喂。 冇眼屎乾淨埋啦，咪先發達啦，諗住好開心嘅使錢。而家就問題就係，而家中國係冇人使唔起錢嘅錢。不是问题， 不差钱， 不差钱 ，OK。咁所以咁啊，拱晒啲老人家税咯。嗱，咁点解同老人家有关呢？呢、這个嘅小道消息就系话咧，天气好恶劣，船长其实就话喂唔得，开唔得船，停啊要。咁、但系 明啦， 你明系你接你接来啦。 咁我哋未咁多钱，冇得去，点算啊？系即系。即係攞名山六零咁解咁解啫嘛。喂大佬我嚟到長洲唔係我嚟大嶼山。 係。 你大風啲話又話唔開。係。咁我點算啦咁樣樣㗎嘛。 係啦差唔多啦。 係啦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外國就點樣呢如果外國譬如你啲雪山呢咪有啲纜車嘅、一大風雪啲話唔開就唔開。 係。 但係中國唔得㗎嘛。 係。 而家係消費者主導嘅。 冇錯啦。 我俾咗錢喎唔開。 仲有就係你咪補返一係俾我先。 係。 咁我船長話唔到事㗎嘛。好啦咁我捉個導遊啦。系咪先？咁个导游又，我话唔到事。咁而家嗰啲大妈就梗系点啊？喂，赔偿咯，咩、每人八嚿啊？咁样嗰啲咁样又赔咯，系咪先？咁好啦，就系仲有啲更加喂，老人家都有勇武噶、除咗呢一批，仲有一批仲坚啊！ 佢点啊？ 行开， 等我嚟。 我仔我阿阿弟都系咁揸啦，呢架咁嘅烂船。几咁容易啫？ 我嚟， 啊，把婆过嚟，帮我把舵咁样，啊，咁啊有咩人开船咯？惊 咩？做咩开船咯？ 其实唔系，所以呢个咪解读到点解嗰个船长系第一个可以跳到船啦？ 系咪先？ 因为根本都佢唔喺个驾驶舱度。佢已經俾人佔領咗啦，係咪先？嚇，仲有嗰個導， 嗱， 仲有亦都可以解讀到點解嗰個導遊，嗰個導遊又係走甩咗㗎？佢一路飄到去湖南岳陽啊嘛，嚇，係啊，唔係飄去個對面江啫，飄一晚咯， 飄一晚仲犀利。 都話嗱，一個船長，兩個大副，一個導遊。全部安然无恙，系、okay, 好嘢，好消息嚟噶，系咪？咁你点样明咧？嗱，一个导游啊，嗱个导游仲容易解释，佢系好有经验噶啦，带过好多团呢啲噶，知你班捻样咧，到时到后就发癫噶啦，系咪先？咁佢上定系啦，冇咗，佢瞓觉着定救生衣噶啦，跟住然之后咧，佢上到每一架船，理得你系东方之星啊，南方之星。佢都系穩定個逃生口㗎啦，係咪先？即係等於嗰個坐飛機嗰個開定個逃生門一樣啫嘛。嗱、咁你所以咪明咯。咁而家咧就係即係有傳咧就係啲大媽搞咯。嗱、你呢個其實好撚大鑊，即係你就係咩？你成日揞，如果嗱，我哋當然啦，我哋冇證據啊。我真係即係你應該其實就係話，其實有啲人話喂同呢、這個南丫海難有咩分別？嗱，阿 Figo 咁樣答我哋，我好好啊，我讀阿 Figo 噶 ，Figo 咁講，佢話咩啊？佢好慶幸啊，香港有死因聆訊庭啊嘛，可以獨立調查事件全部過程啊嘛，唔似之前嗰單啊，佢提第二單啦，我哋未講過噶，慶安火車槍擊案，永遠冇答案噶，亦都冇辦法汲取呢個經驗教訓，改善行政同埋制度，不斷咁樣重複錯誤。嗱、Figo 咪答咗。Very good answer， 好簡單啊！你話有咩分別？喂，全世界都會有災難嘅，亦都亦都有無良船長會跳船嘅。南韓又有海月號，南丫島我哋有南丫海難，跟住你呢度都有。但個分別喺邊度？分別就係咩啊？你一有災難，你揞住成件事嚇、永遠呢一世啊，我哋都唔會知道個真相噶嘛。嗱，你如果知道個真相，其實係成個社會得益嘅喎，係、 啊， 係咪先？嗱，應該負責嘅人要負責。仲、有就係咩？如果好似個版本真係好似我哋咁講嘅， 大媽嘅， 喂，跟住喺 在世嘅大媽，佢嗰個文明啊，咪會提升咯，係咪先？佢會知道原來， 我唔識揸船， 唔係 Audi 嚟㗎，唔可以亂揸㗎。 同埋惡劣天氣係真係唔可以 開船。係啦，同埋惡劣地外唔可以開船㗎。 唔好真係佢有衛星導航。 係咪先？嗱，咁你所以咪點解個社會即係永遠冇進步咧？個最根其實最根源個最歸根究底，其實就係個政府問題啊嘛。你要面啊嘛，係咪先？你又要砌古仔啊嘛。有啲人又要唔方便負責啊嘛，等等咁，所以咪搞到。即係搞咗一鑊捉出嚟咯。 但係我如果照計，如果係大媽搞出嚟嘅話，其實呢，如果如實報導，其實對阿爺個影響係最細喎。其實某程度， 咁唔係啊，你啊真係，喂呢、這個係面子問題嚟㗎嘛。 係、哦、我啲 喂國際醜聞嚟㗎嘛。 我啲國民啊 嘛。呢個大媽可以騎劫咗原來騎劫咗個。 喂騎劫咗。係 啦成業騎劫船長。跟住走，然之後發生海難。喂，你啲咁你即係顏面何存啊？阿、 okay, 皇帝係咪先？你啲大媽好似恐怖分子咁，大佬。 我哋出國嗰啲大媽，佢全部咪一拉人拖機又成。咁、啊、你又唔禁止呢樣嘢咁啫？ 咩啊？ 係咪先？ 佢而家冇話禁止啊，佢要將佢收埋佢啫嘛，係咪先？ 我覺得如果係真， 佢幾時有禁止過拖機先？ 答案好啲咯。 喂，拖機係一種中國價值。 嗯， 今時今日。我哋个国家咁强大，系冇谂过收埋，系将佢输出去噶嘛？几、okay, 时有将佢收埋？ 仲系唔系一个劫？最多越拖越多，你两个劫咪有钱啲咯？你个人系嘛？ 系咯。嗱，你嗱，其实咧，即系再讲多样嘢就系点解一单咁，即系每一次见到啲海难咧，其实都有种嗱呢啲真系中国特色嘅灾难嚟嘅。譬如话你话喂，点解有咁多人？点解咁即系一？救人嗰啲人有咁多嗱，你睇下其实咧，即系解释下，即系解释下俾大家听啊！即系趁呢啲机会嗱，你发生嗰个地方咧就叫做湖南呢、這个湖南唔系 sorry 湖北市，跟住就监利县吓等等啦、啊。咁你咁嗱，你其实咧你睇一啲咁嘅点讲咧，一啲咁嘅灾难咧，你睇下咧，其实嗱，譬如话去湖北省。唔係，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嗰度叫榕城镇 ,ok? 嗱咁然之后呢你就发觉呢嗰啲官员系特多㗎。即係每一次其实呢一有呢啲灾难呢嗰啲官员呢就全部要涌晒出嚟㗎嘛。嗱、你首先湖北市个市长要出嚟啦。市长跟住有副市长啦。副市长跟住仲有市委啦。市委仲有一大扎嘅副市委啦。咁你全部要出。好啦如此类推市如是。跟住到个省长又要出嚟喇喎。跟住到个镇嗰度有镇长、镇副镇长、副镇委 书记， 读都读你死，又要全部要出嚟啦。好啦，再去到嗰个县啦，个县长又要出嚟啦，副县长啦、县委啦、副县委又一大堆。咁所以你可以砌埋好多人噶。 呢度都系冰山一角啫嘛， 冰山一角嚟噶咋， 未驳翻上去。黑强嗰 边，唔系咁你嗱，黑强又一，你明白？我哋头先个，你举例啊，譬如话你一个嗰、那个省委，喂、那个省委唔会自己一个人嚟噶嘛， 系啊， 佢又会带班僆嚟噶嘛，咪边有够排场啊？个个都要讲排场噶嘛，所以好容易砌四千几人噶，跟住然之后到阿黑强又带一扎人嚟啦，跟住仲有湖南嗰边岳阳，喂，仲未数湖南岳阳 嚟抽水喎， 咁你我又唔记，我又唔知你飘到去边个县啦，咁个县又关事，又要走埋过嚟，跟住仲有。广州又有军区，仲有啲军头咧，咁、你所以咧咪见到嗰个场面咧，咪好捻虚撼咯。所以你点拣政放权啫？即系翻去嗰样嘢，你睇嗱，其实咧我想 call 多铺咧，嗱你俾大家即系又系近嚟有一单新闻噶啦，牛都会好鬼清楚嘅呢单嘢。记唔记得喺五月尾咧，咪喺呢个东莞，就发生过有人打啲毒針打毒針落去嗰啲嗰包紙包飲品度啊嘛。 黃老 嗱、最初嘅時候咧，咁我哋見到呢單新聞，當然好緊張啦，因為我哋都係住喺東莞。咁跟住然之後，我哋就梗係會插下啲新聞睇下，咁啊睇下究竟係打咗落去邊包嘢嗰度啦。嗱、咁嗱，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即係嗰個媒體究竟係點發放呢啲消息出嚟啊？嗱， 我都想講下， 好得意噶嗱呢個嗱，即係唔係講嗰單嘢邊個打唔打，我哋有拉咗啦，好撚簡單嘅啫。嗱咁佢最初佢係講咩？佢就話打咗落去一包咧綠色紙盒包裝某品牌飲料、，OK 就係咁講嘅啫，唔知真唔知乜嘢嚟嘅。咁我但咁你嗱，作為如果你喺東莞嘅市民咧，咪應該你好關心噶嘛呢件事。咁佢嗱，佢將過程簡短咧，佢將個過程講出嚟啦，就係話喺喺街麗咩吉爾美宜街喺美宜街咧就有四間啦，就俾一條傻佬啦，不滿社會現狀，跟住打咗啲嘢落，打咗咁佢嗱， 打落一個品牌度啊，記住 打落一個品牌 度嘅啫， 係啦嗱，咁究竟佢跟住咧嗰個政府嘅處理係點樣咧？嗱，首先咧呢件事同食品有关，咁咧有呢、這个，咁首先咧市嘅食药监局咧就走出嚟啦。 咁佢就会接管呢个 case 啦。佢接管呢个 case 之后，立即咧就组织咗呢个东莞街道公安局同埋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相关部门就开展调查啦。OK，OK，、好啦，咁然之后咧。就将嗰啲病者呢就送咗入去医院啊等等啦。咁市人民医院呢就正密切关注病人嘅病情，尽量确保病人生命安全，呢个第一样。第二样就咩呢，市公安局啦，就已经查封控制咗位于创业路嘅美宜街商店，并且对该店负责人呢进行咗拘留，同时呢就对呢个创业路啦八达路的所有经营绿色纸盒包装的某品牌饮料食品经营店进行逐一排查，对绿色纸盒包装某品牌饮料全部下架封存，并通知了这个东莞美宜街公司，要求其紧急通知全市美宜街门店对绿色纸盒包装某品牌饮料全部紧急下架停止销售，等待查明原因。嗱，我再读多段俾你听。咁然之后佢讲另外一个 case 就点呢，就喺5月29号，即係第二日喇喎，跟凌晨3点钟，即係其实28号嘅晚半夜啦，喺管城嗰边呢就逮捕咗一个嫌疑人关某。咁然之后呢，咁 就直应不为㗎嘛。 直应不为啦，嗱呢啲係啦，冇错啦，睇得多呢啲你就一定係咁讲㗎啦。好啦， 梗係直应不为。 係啦，咁然之后呢就接落嚟呢，咁呢市公安局市人民监睇下先啊，呢、這个市人民医院市食药监局等相关部门呢就会密切留意事态嘅发展啦，同时密切做呢、這个舆情监察，发现不实报道及时予以澄清，并做好呢个舆论引导。OK， 嗱讲到呢度呢就话俾你听。佢最紧张其实就系咩，就系消息嘅发放㗎嘛。就呢样系最紧要。嗱，讲到嗱，我点解 系好维护广东药业啊？我觉得，因为一路以来都净系讲紧绿色纸包装。 冇错啦，我就系想讲俾你听，人即系市老百姓嘅性命系唔重要嘅吓、商家嘅利益啦，仲有就系、是、有冇人谣言惑众啦，有冇人藉此散播谣言啦，有冇引起恐慌，呢啲先系嗰个即系所有呢啲单位啊，嗰个重点嚟噶嘛。嗱，咁嗱，我再读埋落去咧， okay. 我都觉得几得意啦。佢就话咁咯，喺5月28号嘅7点几咧，喺呢个管城公安分局咧有一个女士报警，就喺运河东三路塞纳河畔，梗系唔系欧洲嚟塞纳河啦嘅、okay. 门口公交站嗰度咧，就发现咗一名好似乞衣咁嘅男子。呢名男子咧就倒地 ，OK， 咁然之后咧，民警去到咧就已经咧，佢就已经死亡啦。事后咧就发现咧，佢身边咧又有一盒绿色纸包装嘅某品牌饮料。好啦，咁咧嗱，你又睇下个政府点样处理咯。佢话呢个通报吓、啊、一发放之后咧，情况诶呢、这个首先咧就系、是、街道党委书记、街道办主任以及公安、工商、食药监、医院、应急等部门迅速集中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咁有四样嘢啦，第一样喺管城公安分局城南派出所咧就成立咗个指挥部，街道党委书记就亲自指挥部署啦。讲完我先解俾你听。Okay. 第二就系咩？街道党委书记啦，就喺个街道办主任分别咧，就带领相关人员就去到呢个市人民医院万江院区同呢个咧普济医院啊，嗰度咧就去探望嗰啲患者。第三咧就翻翻条街道主要领导同埋市公安局同埋市食药监局呢个领导咧就碰头进行会商言。冇错啦，嗱，刁民就知啦，讨论处置方案。第四系咩？公安分局、工商分局、食药监分局、管城医院按照职能分工，立即就此三单事件嘅起因、饮料购买源头、是否存在投毒。仲有咩？仲有呢个是否还有类似疑似中毒情况，以及相互之间存在嘅关联情况，进行详细深入嘅调查同埋核实。 最重要都系嗌广东药业嗰日嗰啲友出嚟同我食餐饭啫。 第一， 睇完成段嘢係得唔到你想要嘅信息， 就係嗰個 屌你老味，好啦，嗱呢個真係好撚大問題啊！咁你咪即係逼我唔去美宜街，或者所有便利店我都唔去啦， 都唔去啦。 如果我位喂最安全就係咁啊！喂，大佬啊，你諗下全世界有冇一個國家嘅地方係咁樣會咁樣報導新聞 嘅？嗱林將啲咩麥樂雞攞出嚟講啦，話明係麥當勞麥樂雞啦。 呢個係呢個係人命嚟噶嘛？但嗱，你真係見到嘅喺一個喺一個鎮度啊，發生件咁嘅事，由個鎮開始，嗰、那個管理嘅單位佢都唔覺得人命係最重要嘅。好啦，第二就係咩？佢就做咗我嗰啲一二三四嗰啲咁嘅排查啊、約食飯啊、開會啊。哔哩吧啦，猪噜猪噜噜噜都系咁做。喂，大佬，你做嗰扎嘢，你唔做翻个三五七日，我都觉得冇乜可能啦、啊。咁你系咪嗰三五七日，我都唔去便利店买 绿色产品 纸包嘢，冇纸包都冇，我点知佢系咪色盲啊 ？OK， 佢一蓝色到绿色咁，我咪扑街。系咪先？喂，大佬，你要有呢个智慧喎、啊。 喺大陆 生存， 质疑咧就系你一路都冇讲系黄老吉啊。 系咯， 广、啊、东药业真系可能真系太大个国营机构，真系太大啦。咁可能真系揿住心 教， 喺成个成个传媒咧，其实冇一隻字系提起黄老吉嘅。 啦，咪靠翻民间智慧咯。 系啦，你知唔知嗱？但 最后咪就系、 是、我喺 Facebook 个留言 啦，我梗系知啦。 就是、我以后都唔饮，我净系饮和其正同埋加多宝， 成个东莞都系咁。 知道我咁系黄老吉。 所以你咁你话呢个系唔系一个呢、這个唔系一个城市或者一个社区嚟噶？呢、這个根本一个森林嚟噶嘛？即系你如果你冇智慧噶，你咪死咗咯。你仲戆阵戆卵柒鸠鸠，跟住走去便利店嘅，你咪死咗咯。系咪先啦？哦，政府未公布。嗱，咁你所以你见到个民间智慧咧，喂，全部微信都开始嚟啦。 嚟啊！ 我唔饮黄老噶， 系 咁样啊，类似啊， 唔系而家唔可以 有噶， 而家唔可以讲啲咁嘅，惊系谣言。 我饮加多宝， 我饮加多宝同埋和其正， 系啦， 系真系好捻聪明啊！嗰啲网友，我 系啦， 我就是、我冇咁样叻啊！我咧抄啲网友，喺微博嘅网友，你咁样讲，几过瘾喎！ 系 咯， 咁你同埋一样嘢就系见到咯，即系话喂。佢又仲有喎，你睇到睇完呢，你聽完呢篇文就係咩？你又見到佢一個心思就係、是，佢又好介意人哋話佢唔做嘢嘅。OK， 咁你見到佢咧，佢係寫咗成千字咁樣，跟住然之後咧就係話俾你聽，其實咧，哇！我個個部門都走曬出嚟做嘢，因為要大家都要交差噶嘛。哇！咁你睇下你嗰啲部門就多到即係多如繁星嘅，咁你所以其實。即係睇到嗰、那個權力嘅臃腫啦，同、埋就係話， 但 係我件事唔係， 我成個一個國營機構嗰個霸道咧，其實我喺呢度我見得好清楚啊，真係見得好清楚。嗱當然啦，廣州藥業嗰啲老總啊，肯定好撚煩啦，喺食飯咧食到佢窮啦，當然啦，我 係即係攞出嚟就分享一下啦，咁、所以咁你睇到咧都話咯，所以咪點解講就話喺中國即係。你即係喺中國生活，係唔可以病啊，一係就死嘅啫，亦都唔可以有發生意外，一有意外就要死，係 啦， 係啊，如果唔係你係好痛苦噶，真係好痛苦啊，大佬，入醫院已經係好痛苦嘅嘢，係啦。 死咗我饮乜嘢？原来饮包绿色纸包装，屌你嘅饮品啊嘛，大佬，我死都唔知咩事喎。但系呢单投毒案咧，好似系最后系嗱，以官方咁讲啦，系一死四伤嘅。 嗯，有啊，有一个好似死咗噶，有一个 死， 因为佢嗰个系有老鼠药喺 毒鼠强啊， 毒鼠强啊，系啊， 毒鼠强啊， 系啦，冇错。 我成日喺谂，你四月四会不满，定系对广东药业不满先？你呢啲无啦啦，净系针对一只波特先，我就会同官方谂嘅又有少少唔同啦。佢唔系一个社会有问题，可能系报复广东药业，唔知乜之有一定有啲原因咯。今日 唔系呢啲事件咧，以前都发生过好多。我都 当然啦， 我又觉得 最后呢条友就一定系有精神病患啦。 冇错， 冇嘢好难得过呢样噶啦。 冇错， 话屌你老母，俾一字药业咪几广东字炒捻咗咩？唔会噶，有精神问题。 系 啊，嗰日唔知系落雨系咩嘢咧，就影系激发佢情绪出嚟投毒。O K， 净系投落一只饮品度。O K， 就投几包添，屌你黐线！ 咁即係我其实唔係话即係我想讲嘅就係唔係话嗰个灾难即係点讲呢即係唔係 有咩嘢话发，不发生嗰个过程，我觉得唔系话太重要。问题就系话，即系你睇到嗰个事后嘅处理啊，所有呢啲嘢啦，透明度好低啦。 即系讲真，你即系连嗰只药品都唔知系咩，好恐怖啊！即系咧，呢样香港做得好。 事后多福啦，咁当然啦，香港梗系仲有佢好嘅一面啦。 好啲。 但系我哋就系话，即系如果我哋唔去努力去保护，我哋自己住嘅地方就好快都冇坏啦吓。即系你睇我哋而家嗰个政府。其实一路都是向差的一方面去走的。 一路大 迷宮。现在根本都已经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有官不为的嘛。是不是高永文就是了，过往一个礼拜又话过给你听啦。是不是打死他都不会发过颜色警告出来的嘛，旅游那个。 已经有 世卫未比。 已经有专家，香港专家提议呢，如果韩国会有爆发地区性爆发呢，就应该有旅游警示嘛。但是焦永文是最重要 的。他的藉口呢，他的藉口就是说世卫未比。咁如果是这样，他那些粮真的有好出的，都说一 世卫出粮未啊，世卫未比。 不是没有指示呢，就自己不用去判断的，不用判断的。咁台湾已经出了啦。咁仲有就是即是因为你不出呢，其实有个咩不方便呢，就比如说啲人退团啊，或者仲有旅行公司想即是想攞想同呢、這个航空公司bargain退翻啲機票錢咧，你係做唔到噶嘛？如果你有嗰個顏色警告嘅時候咧，佢就容易啲去做啊嘛。咁所以佢又唔明呢啲嘢嘅啊。咁啊，講下嗰個， 佢唔去啊嘛。 講下個嗰個賭嗰個即係 新 沙士啦。你可以有啲嘢同我哋分享 下 嘛。 好，嗱，我首先啊，大中華交呢個節目啊，或者咧，即係香港係中國嘅一部分啦，係嘛 ？OK， 所以係中國啦。但我就唔撚明啲韓國人嚟中国是做乜撚嘢嘅咧？即系就首先讲下呢位去咗惠州惠城嘅呢位韩国嘅朋友啦，好冇 ？OK， 佢入住嗰间咧就系、是、叫做康帝国际啊，好撚熟系嘛？系咪觉得管城都有间啊 ？OK， 系同一个老细嘅管城嗰间康帝国际咧，楼下唔知三楼定二楼咧就有一间唐宫俱乐部嘅，又唔知点解咁啱得咁巧呢间惠州惠城嘅。康帝国际呢唔知二三楼又系有一间叫唐宫俱乐部 喎。 咁首先要分析一下呢样嘢。呢间唐入住呢嗱呢一间酒店系2004年开始已经起咗㗎啦。属于系一间五星级酒店，但系好撚旧嘅。 係。 ok， 即系喺我嚟讲读于四星左右嗰度嘅啫。或者呢个系好旧㗎啦，已经话声听。冇系冇咁多年冇装修过嘅。ok。就最後裝修嗰次就係唐宮嘅總會咯，或者你聽下啫，即係都差唔多10年前嘅。即係去得入住得呢間酒店嘅人，你只要係唯一一樣嘢先入知呢間酒店，就呢間酒店嘅啫，就係落樓下三樓呢、這個係啦，呢、這個跳舞 ，OK？ 呢間夜總會咧有一個唔好嘅地方係咩咧？貴，韓國人就消費得起啦，因為你高卡士啊嘛，或者咧喂大件女個一 Q 嘅都讲紧两差人民币住呢间酒店，你喺携程正都要780蚊，嗱算抵噶啦。啊，讲真700零蚊住五星级酒店，我所知呢间酒店几閪啦。咁你谂下，嗰个韩国人系住呢间酒店就必定系落去三楼嘅。你落得三楼就必定系会同一个女仔发生一个亲密嘅接触啦。而世卫同你讲乜撚嘢啊？呢一个病。你只是有亲密接触的人你才有机会得到的。 是。 OK， 好啦。咁何为亲密接触呢？即係打下啤轮啊，有性行为啦、 啊。 咁即係某程度可能已经有一位喺惠州惠城唐宫夜总会入面做嘅妹妹已经可能是带菌者嚟。 嗱、呢个又系人。估计。呢个又系民间智慧嚟。 係啦。仲有你记住。我唔会一条友跳舞吓、 啊， 喂大佬，我系韩国人，一定照巴，或者因为佢话你唔知你过嚟公干啫嘛，咁紧有一班好似杰斯咁嘅擦鞋仔，招呼老细、啊，咁杰斯又喺度啦，咁、杰斯又会同呢个有即系唔同呢个韩国人唔会可能打机轮啦，唔打机轮，但系都会有倾下偈噶嘛， 亲密接触噶， 亲密接触噶， 仲有啲落杯会饮到乱晒龙噶嘛， 咁杰斯你同呢个韩国人一齐有亲密接触之余。你都要同嗰一次另外一個女友親密接觸啊？哇，骨牌嚟嘅喎，話俾你聽。 係 ，OK 嗱，依樣啦，嗱，一我哋再講一講呢件事咧，依家幾恐怖啦。第二樣，我就冇，我特登係留翻喺筆上講。OK， 即係韓國人嚟香港嚟做乜撚嘢嘅咧？ 嗯， 香港有兩位女士，韓國女士、嗯、，OK 就同呢、這個韓國嘅男仔咧就唔係親密接觸嘅，喺架同機裏邊一齊坐嘅啫， 係 都好親密啦，都要親密接觸咯， 即係拒絕係啦、入隔離嗰個啊嘛， 跟住都捉咗入隔離啦。咁、 啊、 你睇下佢嗰份報紙寫喺邊度啊？ 伊麗莎白大廈咯， 伊麗莎白大廈。入面有啲乜嘢啊？莫斯科话，屌你咧，就系出名啦！朱培永都死喺嗰度啊，话声咧，乜死喺女度啫？话朱培永 老字号啊！ 喂，大佬，咩老乜嘢字号啫？成个伊丽莎白大厦，由地下嗰间所谓酒吧、卡拉 OK， 至到楼上嗰啲唔知乜捻嘢写字楼嗰啲，全部九成九都系。非法嫁暴嚟啊！ 咁你咁又唔使咁激动， 唔系 起码一样嘢，我觉得咧正面啲去睇， 唔系你谂， 证明麦嘉华嗰度啲韩妹系真嘅。 真 系 OK， 喂大佬，以往呢个咧系好多人转餐啊， 麦嘉华， 你成日喺麦嘉华咁样见到啲人啊，韩 妹 逗住嗰条女啊，讲啊！讲嘢你，广东话 讲， 讲嘢啊你， 你 扮晒嘢喺度， 你听到广东话啦，坚嘅，即系有两句 系啊， 啊 咁啊，证明 Mascara 系好嘢噶咯， 唔系唔知 Mascara 系 喺嗰栋大厦里边，即 系 何止一间 Mascara， 有几多私斗啊？ 知道， 话声佢听吓，真系冇诶，咁嗰两个女仔同呢个南韩嘅人有亲密接触嘅话，即系第三次。有機會第三次傳播啦，咁、 嗯、 第三次傳播咁呢個女仔嚟到香港嘅 Mascara 或者喺伊麗莎大廈翻工，亦、 嗯、 都會同一啲香港或者人、 嗯 男性會有一個親密嘅接觸嘅，咁、 嗯、 香港度其實都係好撚危險嘅喎，即係咧。 咁你帶出咗個訊息啦，啊，嘉永文希望會知道啦，就係話而家 嘉永文都冇話自己去 Mascara 嘅傳播嘅重災區就唔係就喺醫院， 係啊， 就喺呢、這個 伊麗莎白 喺雞蟲界咧就已經咧爆發咗啦。 我真係唔撚明最撚， 係中港兩地喎， 啲韓國人嚟做嚟大陸做乜撚嘢嘅？ 係， 要你一係就叫，一係就做，你老真係撚火。 咁啊要。唔係又要呼籲一下啲啊上去玩嘅香港朋友啦，小心啲咯喎， 係啦、啊，我已經取消曬所有疫區嘅活動啦，真係㗎。 惠州嘅情況係 惠州嘅 有冇防禦措施咧？ 我已經 有冇見到戒備森嚴咗咧？ 嗱，因為琴晚咧就一陣咁啱得咁巧，我就喺深圳某一間場啦去玩，咁、樣我就問我又同嗰個女仔講啦，我話咦？好少廣東人做你啲行㗎吧咁樣，即係你知你吹水一定咁吹㗎啦。喂、你邊度人啊？嗰條女話惠州囉。啊我話惠州，惠州邊度啊？惠城囉，大佬話我屌你老味咁撚巧喎。跟住話喂而家惠城咩情況啊？跟住嗰個女仔講啲人都唔敢啦，啲女仔唔敢返工啦。係完全講真，其實喺內部嗰度呢呢一個色情行業呢，其實喺惠州惠城呢，其實尤其是惠城呢，已經好少女翻工，甚至乎我去嗰啲疫區啊，上淡水啊，其實啲女都少翻工咗。咁當然啦，嗱啲仔啊，即係夠眼冇親戚㗎嘛，係咪先？啲人都仲去嘅，個危機意識唔夠囉。但係女就其實某程度已經少翻工咗㗎啦。 O K 嚇，咁啊，總之就大家要上去玩嘅時候要小心， 即 係 小心啲啦。 即 係親密接觸就真係小心啲， 就唔係沙士啦，即係新級流感啦。 O K 係都 唔係佢或者會變種㗎嘛？咁可能如果咁，如果聽阿牛咁講，會變做性病嘅。 係性病， 高血糖豬殺雞。 係咯。 咁仲有你去到惠州咧，就唔好以為，咦？點解好似冇人嚴打嘅？好撚傻咁樣，喂冇咁大隻夾乸嘅，原來係掃黃嗰啲都唔敢入去嘅，其實係 乜你要睇下一個係一件乜嘢事先。講真，如果係即係我最擔心就係嗰日嗰個韓國人，嗱當然係唔知佢有冇真去過唐宮啦，係嘛？但係嗰個韓國人如果真係揾咗嗰件女，喂佢真係第三次感染嘅話，喂機會好大喎，講真，佢某程度會唔會有機會？爆发先，你知啦。如果有一条女，咦，我知道我啱啱陪嗰个韩国人，有可能系佢嘅话，我而家我系点样啊？我眯埋啦，我俾咩药物嗰啲乜卵嘢，咩监控嗰啲咩局捉捻到，要去谂一个结果丁子霖咁啦，话声听，永远出唔到嚟噶啦。我呢度都知噶嘛，佢一定眯埋噶，佢一定一眯埋，佢点啊？ 跟住佢梗系都揾食，亦都同其他人有亲密接触啦。 嗯， 喂，大佬，你我唔取消晒所有我惠州嘅活动，我真系屌你啦，我真系对你望又唔住啦。 每一次都系咁噶啦，即系总之自己要执生啦，都知道呢、這个。 其实你留意一下啲新闻，啲、這個、新闻系唔会讲晒俾你听，但系你一我成日讲。喂，我点睇大陆新闻嘅呢？ 嗯， 睇完之后我系用好多份嘢分析，我系底面就有睇，直环都睇一次，我谂得好清楚，我先可以建构到解构到嗰个新闻系乜嘢嚟嘅。话声你听，即系网友有时睇大陆新闻呢，你就咁睇个字面，你真系你死捻得嘅。话声你听，喂，惠州边有嘢啫？而家 嗯， 隔离咗啦，喺医院度啦。 我头先讲咁多，咪就系话俾大家听咯。 唔可以掉以轻心啊！话声你听。即系呢轮我都广东省都咪捻去啦，屌真系危捻到咁讲真。 好啦，咁啊休息一阵啦，我哋都可以讲下，仲有啲新闻咧可以分析下嘅。咁啊拣嚟一只系属于 Rachel Farrow 嘅歌，呢只歌咧就歌曲嘅名字叫做 I Forgive You， 咁啊一个好正嘅一个 jazz 嘅一个版本嚟嘅。咁啊五分零钟听埋佢，翻嚟我哋再继续。 Doesn't really matter what you did in the mud.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what you did it for. Or who you did it to. I'm forgiving. I'm forgiving you. Tired of being in pain. I just wanna be happy. And so